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Cool Gallon, Yankee, 何飞鸿，乐活玩家。 今晚阿生放假，咁所以咧就揾到阿飞凤咧就嚟一齐倾下偈啦。咁啊 ，Winnie 亦都系亮相。点解揾出呢个组合咧？就因为我哋今晚就打机噶嘛，讲 系。 咁啊，两位少女咧吓， 哇，多谢晒啊，真系 几大反应啊！ 忍唔住笑真 系啊，都有喜爱打机嘅一面。咁啊，所以讲下啊，其实。女仔打机，首先嚟话，即系可能选择游戏嘅取向啊，又或者平时打机嘅习惯啊，同男仔系咪差唔多咧？定系都几大分别咧？咁嗱，咁啊阿凤咧，我就知道佢而家就直头有部游戏机，啱啱买咗添啦。咁啊，成日都听到佢讲就系话啊，唔知啱啱之前啊 Christmas 又好啊， 农历年 又好啊，总之一班人聚埋嘅话，佢嗰部机就攞出嚟酬宾噶啦， 都不知几受欢迎啊！话俾你听。 你个人都受欢迎咗嘛，系咪？ 唔系，而系真系原来当大时大节一班人聚埋一齐咧， 系 即系大人小朋友，即系大人可能就四方城嘅，咁但系你始终屋企唔可以开咁多台噶嘛， 同埋唔系个个都识打嘅， 系啦，咁你一定系要攞啲嘅娱乐出嚟去同大家玩下嘅，咁跟住真系过咗呢个圣诞同埋新年，你发觉哇，原来一部可以几个人一齐玩嘅游戏机咧。是真的挺受欢迎的。 不过我发现都真的嘅，尤其是我哋头先讲嘅阿凤买嗰部就 Switch 啦，吓任机嘅。即係我发现呢一部游戏机佢嗰个嘅 marketing 呢係做得好好，因为好似啱啱你讲农历年啦，一班人出嚟聚会有男有女嘅。咁反而呢即係机主呢都系女性向嘅多。男性呢反而好多时候嚟话去到 party 啊聚会嘅时候呢，佢哋或者会倾向玩其他嘢啊，其中有男仔就即係玩 board game 啊、 哦、 即係玩啲其他嘢㗎喎，点解啲少有喎，有机唔打，平时打够㗎嘛，佢话。咁同埋呢如果真係玩游戏嘅话呢，都系倾向可能话玩手机向嘅游戏啊、个人少少嘅。 即单机啦，所谓。 单机啲，即係因为头先我哋讲起嗰啲都系 party game 类型多啲㗎嘛。咁、通常都系㗎啦，如果你玩得 party game 嘅话，你买翻嚟预咗系一大班人玩嘅啦。咁我发现今时今日真系，你话如果玩游戏嘅话咧，都真系唔系男性专利。 哇，唔系、啊， 好多女仔都真系玩噶。 我就想讲嘅就系、是，其实唔系净系 party game 嘅。有阵时候，喂，好老实，你一年入面你有几可真系你可以搵到四个人，甚至乎八个人同你一齐玩呢一啲嘅 party game 啊，真系唔多嘅。咁但系若然你话女仔单机会唔会玩呢，其实你而家譬如搭公共交通工具啊，喺一啲车厢入面，你见到经常系一个女仔拎住部手机自己嘅喺度督，都系单机玩紧嘅一啲游戏。咁嗰个系真系同一啲 party game 咧冇乜大关系嘅。咁所以你话我哋会唔会除咗话过时过节啊，或者一啲聚会入面先拎部游戏机出嚟咧？当然唔会啦。就好似我自己咁，我。有把 party game 喺度嘅，即系我当然部游戏机其实系容纳到好多唔同种类嘅游戏噶嘛，咁、然之后自己私底下就梗系会消费一啲真系一个人玩都玩到嘅游戏啦，因为好老实，真系佢嗰个嘅机制，即系佢嗰个系统咧， party game 就係 party game。 嗯， 你一個人係玩唔到， 同埋玩得嚟好冇癮啊， 係好冇癮啊！你有啲關係真係，譬如你 overcook 嗰啲咧， 係 你一個人單機咧，你係真係過唔到關噶。 係咁啊嗱，其實我記得咧，之前咧曾經都有啲嘅調查就話，而家嘅女仔咧玩遊戲嘅比例啊，同男仔相比嘅話咧，係可以話多過男仔添嘅。 嗯， 咁因為嗰個調查咧就係、是。是来自英国的，咁佢哋咧就揾咗4000位嘅游戏玩家，就是、接受呢一次嘅调查。咁玩家当中嘅比例咧系高达52%啊吓，即系多过男仔噶吓， 都系少少啫， 都系少少。 2% 你唔好咁啦。 喂，但系咁、啊，你谂下以往大家对于啊，即系真系传统系啦，嗰、那个观念嘅话，那个睇法，我谂73%都已经好犀利啦。即系你有几可见到？到男仔同女仔打机嘅比例系均等先得，系咪先？ 其实系噶，即系好似我系近呢半年啦，先至开始同飞凤即系沉迷一只手机游戏啦，《第五人格》啦。 即系你而家话我教坏你？ 唔系，即系我觉得系有一个即系互相扶持勉励，令到我可以继续延续对呢一个游戏嘅。 好正向啊！你嘅说法包装到， 跟住心入面系心谂，唉，你又累，我输咗呢一铺。 唔系咁，但系你头先讲嚟话《第五人格》类嗰啲游戏咧，都系比较要系。即系一齐同队入面互相系 合作啊 通关啊，咁你先至赢到嘅，除非你做监守者啦。 系捉人嗰、那个，咁但系咧，因为我以前咧，其实真系好少玩类似呢啲游戏，即系多数系唔使上网、唔使用流量嘅，即系可能自己种下菜啊，即系培养一个女仔变咗做一个超级巨星啊，呢啲好女仔型玩嘅游戏，甚至可能系一啲智力游戏啊，测下智商啊，推下啲金币啊，玩下糖嗰啲啦。咁但系即系。当我要开始即系接触，甚至系有少少沉迷呢一类型嘅即系游戏，因为所花嘅时间系15分钟或以上，而且你要嗰段时间系超级专注，你系唔可以中间去打断咗，如果唔系你会断咗条龙气噶嘛。咁所以当我妈见到即系可能过一排又望。咦，你又打緊嘅，跟住你嗌佢呢，我又唔会应佢嘅时候，喂忙緊，唔好同我讲嘢住，唔好同我讲嘢住，跟住佢就会开始即係吓，你以前都唔係咁㗎喎。 你变咗啦。 係你又打机，你放假淨係喺度打机，跟住嗰种态度呢係会发现到嗰种现象系唔同咗，因为我哥本身就係一个好鍾意打机嘅人，佢習慣咗我哥成日都打机，咁但係当连个女都变成咁嘅时候呢，佢唔系好接受到啦，真系。 我发现其实女仔当然系要讲下嗰个机龄啦，即系打机嘅嗰个年资啦。咁好大部分今时今日打机嘅女仔，我唔敢讲全部啦。但系譬如我阿欣琪呢啲咧，可能系真系因为屋企有个嘅哥哥或者细佬，变咗其实你由细到大，你知道其实打机系因。回乜嘢嘅事情，咁所以其实你容易踏入去呢一个深渊入面嘅机会咧系大好多嘅、 哦，即系而家咁样都可以归咎于家庭嘅男性成员 成长背景， 唔系 成长背景系真系好大影响，同埋其实某程度上系好大影响紧女性拣嗰个游戏嘅机种系啲乜嘢。 因为头先你讲起嘅话咧，我头先咪讲嗰个调查嘅，咁嗰一啲嘅女性。玩家吓，其实喺调查入边都反映出佢哋偏向系玩一啲解谜，又或者系益智游戏类型嘅。反而咧，即系一啲比较吃临场反应啊，又或者系射击类型嘅游戏啊，嗰啲咧就系比较少选择。大概如果喺嗰个调查入边咧，系18%左右嘅啫。但系好得意嘅，虽然咧女性佢哋好多时候玩嘅都系可能一啲比较。解迷向啊，又或者益智向游戏啦，佢哋都几愿意課金㗎喎。即 係 尤其是讲到呢係佢哋喺投放喺一个游戏入面嘅金额同埋对嗰个游戏嘅专一度啊，都比男性係要高。往往嗰个付费状况呢，甚至乎係会比男仔呢係多30%嘅。 首先你要知道課金呢。 啲金系咪一定喺自己嗰度出嚟啊？你明唔明？唔系真系嘅，因为咧，我唔知道收音机旁边嘅听众真系有冇接触而家譬如手机游戏类似嘅，即系有啲嘅机种咧，即系有啲游戏嘅类别咧，系你有即时嘅聊天室啊， 系即系捞人哋送嘢咁啊， 系啊，唔系真系呢个真系收音机旁边，即系如果你自己有玩， 你啲晦气说话好似冇人送俾你咁啫， 唔需要， 真系唔需要， 好妙啊， 而系。 跟住咧，通常收唔到啲就话唔需要啊。 咁我使鬼啊！我自己货啦， 有钱啊， 我自己 我大把钱噶。 我依家做完我自己要买。 你会留意到我嘅意思系话，真系要提醒一下，即系如果你屋企入面有啲小朋友、有啲女女系真系玩呢一类游戏，有即时聊天室咧，真系要 上世界好多坏人啊， 要提一提啦，真系要提一提。因为我譬如我同欣琪玩嗰个游戏咧，我哋其实系睇到晒成个聊天室入面啲人究竟系倾咩， 我好想知道倾啲。 我告诉你八成真的八成 出得街 但是八成的人是真的求人哋送嘢俾佢， 但系又得意，又有人送嗰下好嘢。 你唔会知啊？咁你唔会知道会唔会有其他条件嘅交换？唔知呢啲佢哋私底下先知。但系起码而家真系大家要认知嘅一种嘅沟通方式，系真系透过游戏嘅呢一啲即时聊天室。咁所以你话你头先讲嗰个数据。女性货金嘅机会同埋程度大啲系绝对唔出奇，但系你话系咪100%货出嚟嗰啲金都系属于自己嘅咧？我真系唔敢咁讲啦。 咁我相信喺个调查入边，佢问得嘅话，入面货金嗰啲，即系真系俾钱嗰个，应该都系自己嘅， 冇 理由，冇理由就系话另一半啊，或者佢唔知道 搵 一啲吓兵嘅帮佢俾之后又当系自己咁样噶嘛？ 你需知道兵都有分好多种类嘅。其中有一种兵就叫做送粮兵， 系 专系供 应送军粮， 系啦，送军粮啊嘛， 系。 乌嘉伦、英奇、何飞凤、乐活玩家。 我都喺度谂紧咧，随住而家即系越嚟越多人中意打机啊，即系嗰个价值你都知重新定位噶嘛。我哋回想翻喺我哋读书年代嘅时候，我真系想问下两位女士，假设你身边有个男仔，佢打机好叻嘅，但样我觉得一般般啦，即系又唔好话佢样衰 啊。咩 level 咧？即系好似你咁嘅样， 普通啦，系啦，即系普通样啦，当系我咁样先啦吓。 哇，好靓仔嘅， 系啊， 但系当系打机好叻 嘅， 你觉得佢有冇吸引力咧？定系你会觉得一个男仔成日都喺度打机，你觉得哇，好唔愿意，即系觉得佢个人好唔可靠啊？ 首先我要知道佢玩紧嘅嗰种游戏系咪我认知我识嘅嗰种游戏？ 当然我当咁样样啦，不如讲紧系 三国志咁样。 二三十年前，我当有今时今日，大家玩开一啲可能 MOBA 类游戏，又或者好似头先你哋讲嘅第五人格咁先算啦。我当佢玩第五人格好叻，扭丝扭到不得之了嘅，扭监管者咧就系玩弄于股掌之间嘅， 次次都系最后一个图可以走得甩， 系啦，好 carry 到你嘅。咁你会唔会觉得啊，佢好有吸引力？ 都会嘅，会觉得系叻嘅， 会 觉得叻嘅，叻嘅。 咁但系首先大前提系我都有份玩呢一个游戏， 或者起码我知道佢做。 是啦， 因为某程度上我哋如果我唔认知佢究竟玩緊啲乜嘢游戏，我唔知佢做緊咩㗎嘛。我即係喺我哋女性嘅即係甚至乎其他人眼中嘅呢一个男仔咪就係、是、好似你头先所讲佢成日打机囉。 废青咁。 但如果知做咩 係啦，当你知道佢哋玩緊啲咩游戏嘅时候，你就睇到佢嘅价值啦。 冇错啦。就係、是、我原来知道嘩佢真係咁高分㗎喎，而我知道究竟佢玩緊嘅嗰个游戏点为之叫做神级㗎嘛，你明唔明？即係当你知道原来神级，哇，眼前呢个人真係去到神级，即係嗰啲 SS level 嗰啲呢，咁你就会嘩都真係觉得係叻㗎喎。 所以我就係话呢，而家喺社会都有啲现象，尤其是之前喺大陆就好 hit 王者荣耀啦。咁、我都见过有一啲女仔呢係委实太欣赏有一啲好高端嘅王者玩家。咁、呢 就因为好仰慕呢一位吓素未谋面嘅玩家，甚至乎咧就即系大家头先有讲过啦，平时可能喺游戏入边有个聊天室噶嘛，倾下倾下，又觉得啊佢又真系玩得咁犀利，又同佢玩过，又真系可以带到自己打排位咁，跟住就吓、啊、买张机票，慕名喺远方飞嚟 见佢本尊， 见佢本尊一面之余，甚至乎邀佢去酒店度玩游戏。咁、哦、嗱、啊，我都见过咧，真系有一啲人分享翻咧，就系话哇呢啲女仔好主动噶，即系玩游戏嘅时候咧，玩到咁上下，话啊你玩得攰唔攰啊？不如一齐休息一下。 你系咪好羡慕啫？其实有冇人同你咁讲过啊？ 哇，真系真系唔敢谂 啊！唔好谂 啊，好惊 出 只 街啊！ 封锁佢， 真系唔敢谂啊！ 乌斯拉即刻打俾你啊！飞 好敏感啊！呢、這个问题真系， 但系佢头先窒咗一窒咯。 二啊！因为我谂紧问题留翻星期二要同阿青一边讨论。 点解咧？因为我好想答你有，但系但系问题系真系冇。咁但系如果我答你冇嘅话咧，咁快答出嚟显得我好冇吸引力咁啊！ 显得你唔系神级嘅，叻啊！你唔系高端嘅玩家。 所以我又唔好想承认呢一点，搞到我就突然间窒一窒，临危就脱脚啊！真系危险啊！呢下唔系咁，但系喺香港都有嘅。我发现喺香港咧，嗱，我就好中意玩一款游戏叫《传说对决》啦。 嗯，我曾几何时都 系啊，但你放弃咗啦。 喂，但系我认真，我后屘我发现，因为我自己又有搞下啲咩工会啊，有啲。朋友，大家有时候会一起玩嘅，咁我听埋佢哋讲下讲下咧，真系唔使讲得远，喺、我认识一起玩呢一个游戏嗰堆人入面咧。都有唔少嗰啲男女关系嘅瓜葛发生嘅， 系又乜易啊？基本上。你只要認識到對方，你唔會知道對，即係你唔會知道嗰兩個人發生緊啲咩事㗎啦。你而家真係其實當係其實交友㗎啫嘛。 係。 飛鳳作為女性玩家，你有冇受到呢一啲咁嘅曖昧啊、邀請啊？ 點解你講到似唔關你事咁？ 唔係，所以我從來我都唔會加入，我都唔會加入佢哋嗰啲咩工會啊、嗰啲 click click 嗰啲。 點解睇到狂風浪蝶啊？ 係好煩。 小姐冇事啊，理佢哋。 係，我真係避免呢一啲咁樣嘅 呱呱。瓜葛 所以呢一期你都系走去自己不停煮窿嘢系咪？ 自己个人嘅 厨房 系啦，自己修行啦，唯有系啊。 喂，但系我想话咧，有时候你玩游戏咧，嗱，即系可能一开始玩，你揾到一啲你好欣赏嘅一齐玩，固之然就可能会加速个关系拉近啦。咁但系咧，有时候你亦都知道啊，今时今日我哋玩游戏好多。即係都鼓勵係互動㗎嘛、你同以前係好唔同喺互聯網即係網上連線呢未發達嘅年代呢我哋諗返下以前打機呢都好單機嘅、大部分嘅遊戲哪怕係動作又好 RPG 又好一個人自己打㗎咋嘛 又或者極其量係你要有個人真係坐喺你隔離 兩個連係啦 嗰個唔係都唔係 再做一個年代即係講緊嗰個手就仲要連住條線 係啊你諗下其中你諗下以前我哋玩 紅白，紅白好多年前。 喂，阿 Auntie， 暴露年紀啊！飛鳳收埋佢啊！ 我係講緊 Candy 喎，年代。 我知，你睇呢啲哥哥玩嘅時候，佢哋玩嗰啲 game 點連線啊？ 我咪睇緊我哥玩嗰啲都係咁 啊！我都唔係想講紅白，我本身係想講 Game Boy 嘅，因為你諗下 Game Boy 當年如果雙打嘅話，大家都知道佢係要攞嗰條雙打線， 係啊，連住嘅係 啦，連住打。 咦，我唔知喎。 你头先 老喊，第一个冲出嚟就讲我连住 线啊嘛， 系啊，跟住讲完之后唔知， 我真系唔知 咯。总之真系有条实体嘅线，我系见过嘅， 见到哥哥玩过， 哥哥系有嘅。 你冇同我话我见过嘅，我 Google 嘅时候睇翻咧，80年代 睇 YouTube 见到人哋玩咯， 白晒。唔系咁嗱，但系即系嗰个年代咧，你谂下连线打机。極其量都係一個起兩個字啊！我記得去到即係嗰個年代後尾少少咧，係有啲遊戲可以四個人一齊玩嘅。 NDS 嗰陣 Mario 賽車， 哇，都已經係新啦， 已經係新啦， 所以 Mario NDS 都係已經無線 係啊，都新嘅。因為我想講之後就超任啦，超任開始又有啲遊戲又可能四個一齊玩咁。但係嗰陣時咧，大家玩嗰啲遊戲咧。即系偶然都会有一啲嘅争执摩擦，但系相比起今时今日，你玩一啲即系手机类游戏或者 party game 咧，嗰种嘅摩擦啊，同埋嗰种嘅争拗咧，可以话几何级数提升。转头翻嚟研究。 乐活玩家。 转头翻嚟继续。 休息前就讲起啊，今时今日即系好多游戏咧，都系会同到其他玩家互动嘅。就算系讲紧手机游戏，咁你平时有啲 MOBA 类嘅，假设系5v5啊、3v3啊、1v4啊，即系总之玩家同玩家对立，咁其他有啲玩家又可能要同你合作通关嘅时候咧，咁就会有好多上面咧就系讲紧大家观念相唔相约啊，咁先至可以能够完成啊，赢到嗰场嘅游戏噶嘛。咁撇除你话啊手机啊电脑游戏 LOL 都系咁噶，嗱撇除电脑游戏啊，咁甚至乎一啲 party game 啦，阿冯好中意玩嗰、那个 烧厨房， 烧厨房游戏都系都系噶，即系嗱，如果你话气氛融洽嘅话咧，大家就有讲有笑咁样咧，就系大家闹下就算啦，咁但系件事开心嘅。但系有啲可能会玩到咧闹晒交翻旧账都唔出奇噶嘛。 要好睇众人嘅态度，呢件事系其实真系认真先输了系坚嘅。 系， 因为你始终真系玩游戏打机啫嘛，你咁认真去闹一个人，喂，系真系伤感情。 但我想话，因为咧今时今日大家就系对游戏嗰中嘅认真啊，大家就觉得有啲矛盾嘅，因为原本游戏啊嘛，游戏就咩咧？ 要放松嘅， 放松咪游戏啊嘛，系咪？但系变咗慢慢游戏咧，佢会成为一个人嘅价值啊。咁尤其是当一班人一齐玩游戏嘅时候咧，佢会因为你玩呢款游戏玩得差，累到自己输，跟住咧就将你就等同于呢一款游戏咧，将你嘅价值画上咗等号啊！ 咁画上等号嗰啲人傻猪啫，人嘅价值有好多噶嘛，何必净系为打机呢一回事而去肯定自己嘅价值啫？ 但系有啲人就系 会咁啊，望 会系咁，同埋佢会慢慢将现实同埋虚拟嗰样嘢咧越嚟越模糊化。即系例如话，我见有啲朋友佢打机打得好癫嘅，一日打可能至少10个钟头噶啦，玩一款游戏咁例如话要咩刷排位嗰啲，你知噶啦，你话食鸡又好啊，你话系 MOBA 类游戏又好啊，基本上要刷个排位，嗰、那个排位就系反映出你个人个价值啊。咁无时无刻咧都希望就系我可以咧攞高分啲啊咁。咁当你攞唔到高分啲，又或者侧边嘅人质疑你玩呢款游戏嘅强与弱嘅时候咧，佢会好唔开心。嗱，仲要好似头先阿凤讲都系噶，佢话。喂，咁其实个价值系你自己俾你自己嘅啫，每个人都可以从好多其他唔同嘅事物入面去揾到自己个价值㗎嘛。咁但係佢就话喂你要我抽离，完全唔将其他人讲嘅说话摆喺心上面嘅话，佢又做唔到啊。咁於是乎当同其他人玩嘅时候，有啲硬意嘅说话一听到嘅话呢，就真系癫起上嚟噶啦！头先阿凤又话：喂，认真你就输啊！佢话我唔知点解不自觉，我就系要认真、啊， 仲要认真到可能男人讲同女人讲又有啲分别噶嘛，即系可能为buddy 兄弟。兄弟一起玩的呢，你可能讲某一些说话都不是说太伤的。 可能就算讲个粗口都觉得是因为 friend 的表现的。 又或者根本那个 friend 成日讲粗口你都听惯了是不是咁但是可能同一句说话真的由个女玩家仲要是一个高端的女玩家讲出口呢，作为男士的那种的 自信 心震撼力可能是会高一 点 的。 因为呢大家都成日都会觉得就是说喂打机就是男士专利。即系会觉得喂，玩游戏咧都系男仔强项啲嘅，可能喺尤其是一啲考反应啊，考做一啲好快决定嘅种类嘅游戏嗰度咧，男士嘅表现咧应该系比女士嚟得优异嘅。嗱，实际上系咪咧？当然就未必啦，因为之前都有啲研究又有做过嘅，例如话大家玩一啲可能啊吓系LOL 呢一类咁样嘅游戏啦吓，咁呢一类嘅游戏咧你会发现男同埋女呢虽然喺选角嘅取向系好唔同嘅。即系例如话男仔可能会倾向可能玩一啲战士类型嘅角色啊。 好勇猛 好勇猛冲啊杀啊。 我保护你咁样囉。 咁女仔咧真系可能会倾向咧， 会玩啲军师系啦， 辅助类型嘅角色啊，又或者做法师类型嘅角色啊，咁样样。咁但系咧，就算佢哋喺选角嗰个取态上面咁不同都好啦，但系游戏表现嗰方面咧，其实唔系争太远嘅。当然佢哋有各有长短嘅，即系例如话可能睇一个大嘅画面，对于增胜嗰一个嘅野心咧，男性系会强啲嘅。但系喺细节上面啊，例如话嗰一个嘅会战。点样样去打边一个进场先后啊，或者操作上面嘅话咧，女士个细心位咧，亦都嚟得比男士强一点，所以系各有千秋。咁但系反映嘅就系咩咧？可能喺打机层面嚟讲，男女未必真系争咁远啊吓。但系当男士见到有一啲真系玩得咁劲嘅女仔嚟讲，又会有啲咩嘅即系反应啊，或者系态度咧，去点样样对待咧？因为曾经我都听过唔少噶嘛，有好多男仔系投诉噶嘛，例如成日听噶啦，例如即系好似阿 Winnie 头先有提过咩咧？佢而家打機，有時候玩第五人格，跟住阿媽見到嘅話，會喺隔離 又打機 出聲噶嘛。咁你話男仔都好多噶，成日都話誒俾阿爸阿媽驚噶，俾女朋友驚噶，即係你玩手機遊戲嘅時候咧，忽然之間電話響啊！我諗可能有好多沉迷打機嘅朋友都試過噶啦。係忽然間電話響嘅時候咧，我話喂唔講住啦。哎呀，唔讲啦，收线啦，咁样嗰啲， 甚至乎系接都唔接噶， 直接揿吸线 得噶，直接揿吸线系唔， 佢会再打你嘅，仲会再 block 住你嘅画面啊！ 唔好咁讲，应该乌斯拉应该 唔会 又吸我线又打紧机 嘅，删咗佢， 我系唔 work 嘅呢一个，所以系唔可以唔听，你一定要听嘅，因为如果唔系会觉得你做紧啲咩，做乜唔听我电话，做乜要吸我线，反而令佢系啦，反而令佢起疑嘅话，你更加系会不停收到佢电话，咁变咗就系好多时。然后咧，你可能话啊，系、哦、有电话惊卡，或者有好多其他人嗰啲惊卡，你会有个谂法就系、是、啊，如果另一半咧，即系佢都中意打机，咁就好啦。 唉，好多男人都系咁讲， 系啊， 幻想太多啦， 甚至乎有时候咧会谂就系话啊，佢 如果一齐打 同我一齐打嘅话， 就好啦， 仲开心。嗱，但系我亦都见过有啲朋友就系、是、当佢嘅女朋友。无论系俾佢沉迷去玩嗰款游戏，又或者俾佢玩嗰款游戏玩得叻咧，都唔一定系好受嘅。 我话俾你听，重点系嗰个系女朋友。如果即系好老实，我同 Kenny 都一齐打过机啦，但系即系我好明显就唔系佢女朋友啦，系咪？系有分别噶，因为你女朋友咧，你多咗一种。真系要感情上面你要照顾佢， 无论如何我点都要保住你，我哋一齐逃离呢一个环境咁样。 冇错，死先咧就一定系个男人一定要死先。吓、啊，你有赖低我，点解你唔保护我啊？ 你卖我， 系啦，你出卖我，有冇搞错啊？跟住如果个男仔即系如果个女仔死先咧，个男仔又一齐死，唉、哎，你真系冇用啊！点解你咁样对我成？局咁样就输咗， 猪队友哇！ 唔 系净系讲佢一句，净系讲话 感言啫。 系啦，然之后嬲猪啦。咁你个问题就系、是、你作为一个普通嘅女性朋友，即系我同 Kenny 呢啲，你嬲咪有得你嬲咯，话之你啦，第二日就冇嘢噶啦咁。咁但系嗰个系女朋友就唔同啦。 系啊，因为嗱，我真系见过咧，我身边有一啲嘅情侣朋友啦，又或者因为玩呢款游戏而成为情侣啦。佢哋一齐咗之后呢就好少一齐再玩游戏啦。 係呀 各自搵食呀。 点解呢其中一个原因系真係好似刚才阿冯有讲过一啲嘅现象。喺我哋仲系普通朋友嘅时候呢咩都讲得嘅。即係甚至乎呢一啲嘅咩粗言秽语呢就算我唔系话你呀。係 呀。 咁但係可能不吐不快咁我都会照讲嘅。咁但係当你哋嘅关系变咗啦尤其是系男女朋友我应该系要互相照顾嘅时候。咁另一半听到你有时候不自觉爆发一两句好难听嘅说话佢哋可能对号入座㗎嘛。你话我啊。你做乜无啦啦讲粗口闹我啊？ 你以前都唔会咁嘅。 咁但系嗰个男仔好无辜啦，我唔系闹你，我唔系闹你，我只不过系 发脾啫。 嗰个 situation 系嘛，系咪先？有明嘅人 即系打牌打咗一张绝张俾人食咗一样啫嘛。 系啊，我唔系闹你食嗰个人啊嘛。 系啦， 我系闹 你自己 咁蠢嘅。 系啦，点解我要出冲咧？咁样啫嘛。 系啦，即系个 situation 系咁啊嘛。咁但系个女仔就会觉得，即系你喺照顾层面上面你做得唔够啊。我应该有啲位你系嚟帮我㗎嘛咁有时候我俾人杀緊喎就算我走唔甩都好你应该陪我一齐死、 哦、 我哋殉情㗎嘛嗰种系殉情嘅浪漫啊。 同埋佢哋会觉得将 即系游戏入边个现象会套用翻。既然你喺游戏入边都唔会救我，咁你现实上如果我真系有事，你都唔会救我啦。 冇错，呢个就系好典型女仔系会谂嘅嘢，即系同阿妈同我跌咗落水先，你会救边个？ 喂，但系咁、啊，跟住后屘咧，你开始咧就会觉得，诶、哎，咁大家一齐玩好大压力啊，又或者避免一啲不必要嘅即系误解啦，咁就不如分开玩啦。咁佢哋又可能会谂话，啊，点解反而大家一齐咗之后？少玩咗游戏呢，即係我哋嘅关系系咪有所改变，其实即係嗰一样嘢会几搞到几复杂㗎喎，可以系。 咪因为始终真系理智同感情嗰一个嘅 struggle 位嘛。因为以往当未成为情侣或者根本即係未 touch 嘅时候，我哋嘅目标每开一局，我哋嘅目标只系得一个。就係贏啫嘛， yeah. 但係個問題，當成為咗情侶嘅時候，我加咗一定係一個感情嘅元素落去，就係、是、我嗰局個目標突然間冇咗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可能因為喂，我純粹兩個人出嚟拍拖嘅節目就係打機，咁我純粹嗰一個嘅時間，我係為咗 kill time 嘅啫喎。即係可能個女仔就係覺得，誒、哎，我哋兩個出嚟拍拖睇完戲食完飯冇嘢做，喺個餐廳度開兩局咯。即系你明明系大家嗰个初衷啊，你明唔明啊？ 系 大家个初心已经唔同咗啦。以往一开机嘅时候，我哋系为咗要赢嗰一局嘅啫。但系而家我可能一方面，即系其中一方系纯粹为咗 kill time。但系可能个男仔唔系咁谂，那个男仔可能系喂，咁你开得一局，我都系依然要赢噶啦。咁我要赢嘅嗰一局，我真系可能要牺牲你噶，即系所谓嘅顾全大局啊嘛。即系喺嗰一局入面，男仔作为最比较理智嘅嗰一个。嘅话，佢梗系会谂，喂，我咁我梗系要赢噶啦，我顾唔到你啊，你明唔明啊？所以变咗系大家个初衷根本已经唔同咗。 嗱，但系头先阿凤讲嗰个咧，都只限于就系话，哦，个男仔玩得比个女仔叻，个女仔需要多啲照顾咧，而引嚟一啲嘅误解啊。 调翻转啊嘛， 调翻转啊，当个女嘅玩得好劲嘅时候，又点样样咧？转头翻嚟讲。我唔知啊 ，Winnie 同埋阿凤咧有冇接触过一啲即系打机好叻嘅女仔？ 我上网有见过一啲嘅 KOL 系女仔， 但系唔同噶，因为咧你见到佢哋上网，例如话 KOL 啦，或者打机好劲嘅实况咧，佢哋因为做紧直播啊嘛，都会有一啲嘅即系。形象啊，要兼顾啊， 即系会化妆。 唔单止系化妆，就算系假设啊， 即系啲说话经过过滤， 系啦，或者啲嘅行为，明明可能我好想嘴嗰个人噶啦，好想闹爆佢噶啦， 我忍住， 系啦， 或者个语气修饰一下， 呢一个都得意噶。你话如果系男仔嘅话咧，可能都唔理噶啦，我照样都爆粗闹。 唔系啊，曾几何时有个好出名嘅女艺人打机打到爆粗，反而系 红咗， 红咗啊！ 同埋觉得哇，你咁靓女，竟然都会讲粗口， 系啊， 真实。 情 啊， 但系呢一啲咁样，呢啲真系好因人而异。 大前提系你要靓女啊嘛， 唔系，我觉得好因人而异嘅，即系你有时候你真系捉唔到个风向噶， 系真系睇态度。即系头先攞翻打牌，即系好老实，而家打机都要讲品嘅，即系机打机都有机品嘅。即系如果你话我纯粹诶攞翻头先嗰个比喻，就系、是、我打出冲打咗只。生張出去自己出衝，我都係嬲自己，所以哎呀，我講咗句唔應該講嘅說話，我鬧我自己嘅啫嘛。咁啲人其實即係作為一個旁觀者，即係 I mean， 即係我嘅意思係，譬如睇緊嗰個 channel 或者睇緊你直播嘅嗰啲人，其實都知誒、你自己第四啫嘛。咁我又見到你呢個咁自然嘅反應，我咪覺得咦？呢、這、一个系真性情咯，但系如果讲紧嘅嗰个品，我讲紧嘅嗰句说话，我真系针对人咧，咁就系第二样嘢啦。即系就算系譬如打牌，对方出冲关系鬼事咩？但系你话你点解明明我自己做紧十三幺，你出一只咁样， 你识唔识打牌噶？ 系啊，识唔识打牌？嗱，咁样就系第二样嘢啦。 系因为我真系接触过啦，咁嗰啲就唔系咩 KOL 啊，又冇话即系喺网上面做打机直播冇嘅。咁、但系咧，佢就玩一款游戏玩咗好耐㗎啦，咁佢自己自问呢亦都真係对于呢一个游戏好有自己一套嘅观念啊，佢认为只要大家跟佢嗰套观念行呢，基本上就赢稳赢㗎啦。 咁劲。 係呀，咁当然呢一个女仔呢，咁佢喺自己即係话打机嘅段位入面都打得相当之唔错啦。咁、我就 即系我就好少同佢玩嘅，但我就听到咧，都有唔少朋友同我讲过，哇，唔好再同佢玩啦，好难受嘅，好难受， 即系成日垃圾咁。 因为咧，佢 成日发脾气， 你会见到咧喺嗰款嘅游戏入面咧，佢会有嗰种控制欲走出嚟。嗱、 哦， 先唔好讲嘅就系话佢究竟系唔系会系咁闹人先啦，但系佢会有好多一啲嘅说话听落去咧，其他人同佢玩会觉得好唔舒服嘅，讲嗰啲说话咧系。是好伤人自尊嘅，你会听落去咧，你会觉得做咩啫？ 好伤，好伤， 我听到好似阿妈闹阿仔咁样嘅。 系，喂，但系你谂下，如果一个阿妈对个仔讲个阿仔弱小心灵，就破碎噶啦， 系咪先？阿妈就算咁样闹个仔，都唔系几好噶啦。 更何况嗰个唔系阿妈添，仲要系一个女人。 我哋都喺度谂咧，就系话哇。如果做佢男朋友嘅话咧， 都几惨， 都几惨，因为真系佢对上一个分手嘅咧，都系同佢一起打机嘅。 哦， 个男仔嘅性格咧就系好鹌鹑嘅。 嗯， 我哋曾经都有人同佢玩过，即系同佢哋神雕侠侣两个一起玩咧。 嗯， 咁发现咧好多时候个女仔都依然系好真我啦吓，有嗰句都讲嗰句啦，系啦。 咁个男仔咁温柔啊， 唔好意思啊。 个男仔咧就好多时候都话系系跟住咧嗰个男仔有一次咧可能唔觉意见到个女仔，因为个女仔自己失误死咗啦。 嗯， 个男仔就话哎呀你又送咗啊咁样。嗯、一讲你又送咗啊，即系送咗个头啊， 幼稚啊！ 跟住一个女就唔玩啦，之后就真系 offline 走咗。咁个男仔咧喺其他朋友面前就好无奈，就讲话：，唉，又要谂点样氹。咁嗱，原本谂住一粒一突咁都话你哋相处都咪得咯。咁但系无声无息地咧，忽然之间呢个男仔有一日咧就真系。同呢一个女仔讲个分手之后就离开咗就算啦。 好啊，好事啊， 系吓， 都系正常嘅，真系。 但系就系话咧，即系有啲人我哋头先就讲起啊嘛，就系话有啲男仔就话啊，如果女仔都中意打机，又或者识玩嘅话，因为你有时候怕喂个女仔中意打同佢唔识玩，但系又要硬住头皮同佢打，又系 女队友。 咁但系遇上一啲真系好识玩，但系玩得嚟咧就好自我啊，完全系有控制欲啊，要你跟佢嗰套去玩嘅话咧。咁亦都系好痛苦嘅一件事咯。 所以其实真系打机同打牌一样，大家当系修心养性嘅一个行为 好啦。自己嘅 EQ 提升 系 嘛？ 系啊，真系当即系睇人以前阿刘华嗰句嘛， 人品好牌品自然好啊嘛。 冇错，人品好，机品都自然好嘅。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